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34集，师徒的天台修炼。龙申让冬至节制饮食，当然没有带他去下馆子，而是把人带回宿舍，亲自下厨。这一顿还是喝粥，不过粥里放了点黄精、枸杞、红枣，养气补血。冬至讨厌吃枸杞和红枣，因为他们明明带着药味，偏偏还甜丝丝的，那种味道太难形容了。他以前一入口就想吐，坚决不沾。但现在师傅亲自做的，别说是枸杞红枣，就算是砒霜他也得吃下去。尤其是龙身背对着他忙碌的身影，衬衫袖子挽起半截，露出白皙有力的手臂，每人洗手做羹汤，不是每个人都有品尝的福气。冬至忽然觉得自己要是生在古代，碰巧还是个皇帝的话，那一定是个为了美人不要江山的无道昏君。龙身的厨艺不算特别好，他平日忙起来连饭都可以不吃，更没什么时间锻炼厨艺，但对于冬至来说已经足够了。意义不在于粥的味道，而在于这是他师父亲手做的，只怕连李寒儿都没有尝过。吞下一口最讨厌的红枣，冬至决定从今天开始他就跟红枣、枸杞这两种食物和解，过往恩怨一笔勾销。 师父，下周我要是去分局了，以后还能常回来看你吗？ 你怎么还没去就惦记着回来？ 龙申对他这种还没打仗就想着回家的态度不以为然。 可是我会想你的呀。 龙申咬周的手一顿，没等他教训自己心态软弱，冬至又道： 师父，你也知道我爸妈已经去世了，现在这里就是我第二个家了，总不至于一年之内都不能回来看你们吧？ 也没绑着你的腿，放假休息你就能回来了。不过特管局岗位特殊，经常一有事就得走，事情解决才能回来。假期形同虚设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 放心吧，我以前在游戏公司工作，也是每天加班，遇到资料片和活动开发，连休息日都没有，早就习惯了。 龙申不是个爱说话的人，如果无人打扰，他就是十天半个月不讲话也能泰然处之，奈何摊上个聒噪的徒弟，只好认命了。刚安静没一会儿，又听见聒噪的徒弟问： 师父，以前网络游戏还没盛行的时候，你闲暇会有什么消遣？ 到处走走，看看书。 那等我去了分局，你会来看我吗？ 龙申想说自己估计没空，但见他闪闪发亮的眼睛，话到嘴边就换了个意思。 有空的话就去。 能逼得对方做出这种保证已是不易，冬至见好就收，满意的低头喝粥。刚安静了没一会儿，他又问： 师父，你喜欢看什么样的书？ 不拘什么题材都会看看。 那武侠小说呢？ 也看过几本。 那你知道杨过和小龙女的故事吗？ 龙申看了他一眼，他做贼心虚，忙低下头假装专心吃粥，没与对方视线相接。龙申没回答，冬至等了片刻忍不住道： 师父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 闭嘴。 世界终于清静了。要是早知道自己这个徒弟这么聒噪，当初他就应该多考虑一下再收徒。龙申从没做过让自己后悔的决定，但他看着对方乌黑柔软的发旋，平生里头一次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判断。冬至若有所觉，抬头朝他没心没肺的一笑。龙申的心刚柔软了一瞬，低头看见他碗里又无语了，里面的枸杞一颗颗都被扒到了碗底，原本被粥盖住，随着对方把粥喝得差不多，红红的枸杞又露出来了。 龙身用筷子轻轻敲了一下他的碗沿， 吃光。 真的很难吃，幻想成仙丹也实在是吃不下一整碗。 冬至本来还想趁他不注意偷偷拿去倒掉，现在被发现只好拿起来视死如归的全部扫到嘴巴里去，然后在味觉被感知之前全部吞进肚子里。龙身看着他吃饭跟小孩似的，还露出求表扬的表情，只说了一句， 明天继续，到你离京之前每天中午都要来这里喝粥，枸杞红枣黄精一样都不能少。 跟心上人天天吃饭，吃的却是自己最讨厌的味道，人生总是充满艰难的抉择。 冬至想着说不定还能蹭个觉，谁知道龙身却让他这几天都要早点休息，并告知明天凌晨4点还得去天台继续上课。冬至生无可恋地被赶回宿舍，抱着大白猫缓了半天，一颗心恢复过来又开始蠢蠢欲动，手指跟着不老实，拿起手机就开始发信息。 师傅，给你推荐武侠三部曲，射雕、神雕、倚天，其中最好看的是神雕，你有空一定要看哦。 他本以为龙山不会回复，谁知过了片刻就收到了一条信息。 看过了。 有何感想？ 内功描述较为虚幻，偏近术法。 真是十分专业的读后感了。那感情部分呢？ 他觉得自己的暗示已经足够明显了，只要龙身稍微用点心，应该就能听懂其中的弦外之音。 还好。 这是听懂了还是没听懂？ 他看着手机屏幕从亮起来到暗下去，愣了好一会儿，直到白猫不耐烦从他身上跳下去，冬至才回过神来，再想追问却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勇气。刚才下意识的举动现在觉得有点鲁莽。早前听见龙身发誓的时候，他还感动地想两个人就这样当师徒也不错，可是转眼间看到机会又按捺不住冲动，患得患失。他没有再发信息过去，对方也没有再追加信息过来，那两个字仿佛冷场的标志，让一整夜都安静下来。冬至拿着手机自我谴责，手指无意识地跟着乱点，不知怎么的就点开了《神雕侠侣》的网络版本。当年读这部小说的时候还是初中，那时候小孩子心性满眼只有主角多么厉害，恨不得看他与金轮法王大战300回合从此名扬天下，哪里会去关注什么痴情不悔啊。等到后来电视剧播出，他才抽空看了几眼，将剧情重新回忆起来。现在年纪不同，心境不同，重温这部小说又是全然不同的感官了。他不知不觉看得入神，忘了睡觉时间，原本答应9点就上床睡觉的，拖到12点过了才想起这事儿。结果刚睡了4个小时就被闹钟吵醒，精神不振，眼下青黑的样子，立马就被龙身察觉了。 昨晚不是让你早睡吗？ 从龙身的语气里嗅出了一丝危险前兆，冬至忙道， 是早就睡了，但是翻来覆去睡不着。 我记得你说过自己睡眠质量好，沾床就睡的。 好像确实这么说过。 昨天吃饭聊天的时候，龙身告诉他睡前坚持练习吐纳功夫可以帮助睡眠，他想也不想就夸口说自己平时睡眠质量很好，即使以前没有练习吐纳基本也能沾床就睡。现在报应来了。 人果然不能说谎，不然说一个谎就得扯无数个谎言去圆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期见。